冬天的风在黑暗的小巷里穿梭，带着枯败的树叶贴着地面打卷，发出沙沙的响声。安宗跟在白毅身后，看着他一边就着蜡烛的火苗烧那些锡箔，一边不知在含糊地念些什么。这附近的小巷大多是相通的，两人就一直在几条巷子里兜来兜去，锡箔燃烧的烟雾不断地在眼前弥散开来，氤氲着连周围的景物都迷糊起来。呛人的纸张燃烧味道把周围垃圾酸臭的味道掩盖下去，一时间巷子里只有安宗和白毅踏在黏腻小路上的脚步声和挂在腰间的铜铃在细碎的响动。一切似乎都恍恍惚惚，安宗居然分辨不出这里究竟还是不是在学校附近，只知道不停地在巷子里向着某个方向打转，一路无语地走着。刚才还明晃晃的月光在不觉间也隐到云层之后，四周只有安宗和白毅手里的蜡烛发出的光芒，火焰在风中忽明忽暗地摇曳着，在墙上投射出两个扭曲的影子。黑暗吞噬着周围的温暖，他觉得心里凉透了，前面吃的辣酱算是全浪费了。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的巷子像是到了头，借着蜡烛的光线，隐约看到一堵青黑色的墙。可白毅却浑然不觉似的继续往前，安宗想拉住他，告诉他前面是堵墙，没办法过去。但含糊的话语只在喉间滚了滚，却发不出声来。前面的白毅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他也只能颤抖着抿着嘴巴，紧赶了几步和白毅并排走向墙。每走一步，安宗就感觉一阵头晕，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也越来越模糊，像是喝醉了一样。他晃晃脑袋，努力使自己不要摔倒。白毅现在走得很慢，嘴里念的却响亮清晰起来。虽然安宗还是听不明白，但发现他每一步都念完一句话再走。他在白毅旁边跟着，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向前走过去。但是奇怪得很，越是靠近墙，墙却像是倒退一样，离他们越来越远。本来走几步就可以碰到的墙，现在渐渐变得模糊了。大约走了上百步，墙已经看不见了。他们身处在一条荒僻的小道上，四周的景象虽然看不太清楚，但安宗可以肯定已经不是那条肮脏的小巷子了。回头看了看，后面一片漆黑，远处传来沙沙的树叶声，只在很远的地方有两点白色的光晃悠悠地点在那里。白毅不再念词了，他一边走一边告诉安宗， 我们现在就在阴阳道上，后面的烛火有黑沟邪保护着，再加上符咒，普通人看不见，而那些鬼也无法靠近，它就是我们的长明灯，绝对要在它熄灭之前回去，否则我们就会在这纵横阡陌的幽冥古道上迷路。 略微定定神，安宗低头看了看手里盒子上的蜡烛，已经烧了一小半的样子，想来这也算是个计时器，于是点点头说， 就是说手里的蜡烛燃烧完之前，我们不管事情办没办完都要先出去，那还磨蹭什么，走啊。 每走一步，身上的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响声，不知是不是错觉，这铃铛声似乎比刚才清脆悠长了不少，脆生生地往四周传出去。周围突然多出了许多人影子，白晃晃地在那里摇摆，好像是被铃铛声吸引过来的一般。安宗不自在地把视线调开，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天空，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又出来了，只是本来还温润如水的月光，此刻完全变成了血色的红月。这种仿佛可以滴下血一般的颜色，使人看得十分不安。路上的泥土很软，很潮湿，每走一步都感觉脚就像踩在棉花毯子上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陷下去。他抿了抿嘴，将视线挪回正前方，目不斜视地往前走。慢慢的，他们两个就像是送葬的人一般，抱着自己的骨灰盒子在荒僻的小道上走了很远。铃铛一直在叮铃当啷地响着，渐渐的，安宗感觉盒子变沉了，而泥土变得更加松软，踩得更加费力，几乎是走在厚厚的充气垫子上。白毅看了看安宗，他明显也很吃力，但即使如此费力，他们身上却连汗也流不出来，那种闭塞的感觉就像是身体被抽空了一样。安宗把盒子抱得更紧，生怕他从手上滑下去，眯眼看了看前方，却只见几步开外一片白茫茫的云雾，越走气温越低，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湿气，阴寒刺骨。盒子真的是越来越沉了，而他却变得越来越轻飘飘，完全没有力气抓盒子。安宗咬着牙齿，只记得白毅说过千万不能放下盒子。眼角的余光瞥见身边的白毅，他手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关节突出，可以想象他现在和自己一样辛苦。前方仍是白茫茫的一片，安宗叹了口气，认命地低头看路，可道路上又哪里是泥土呀，分明是一张张脸，有的笑，有的哭，有的喜，有的悲，每个表情都怪异十足，他们的样子十分纯粹，没有丝毫其他情感，单一而木讷。而在那些脸当中，他仿佛看见了严城和周玲的脸，他们嘲弄地看着自己，咧开嘴巴扭曲着五官，四周传来阵阵哭喊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风吹得更加阴冷，周围的哭声则显得更加凄厉。安宗吓得嘴唇颤抖，差一点就把盒子掉了下去。白毅马上扶住他，他的头靠在白毅的胸膛上，突然发现白毅居然没有心跳，他下意识地收拢双臂，抱着盒子贴紧胸口。不知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安宗发现自己也没有了心跳，一瞬间脑袋像是被炸开一般。 太可怕了，难道我们已经死了？ 他突然有一种回头的冲动。 白毅似乎察觉到什么，用力拽了他一把。 安宗茫然地抬头看他，发现他的眼神和往常一样平静，只是嘴唇抿得很紧，而这显然是因为他要扶着他继续走路，只能单手拿着盒子的关系。或许实在太吃力了，他手抖得很厉害， 安宗害怕把他的盒子推搡掉在地上，没敢再动。白毅看着他的脸，然后艰难地开口说， 别回头，相信我，继续走。 安宗闭上眼睛定了定神，心里告诉自己， 我不能回头，不能害死白毅，他是为了我闯出的事情才来到这里的，就算再难也要让他活着回去，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能连累他。 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路上的脸已经不见了，依然是那条古道。